为人民服务的人，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幺零七点三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不知道各位朋友在面试的时候啊，和面试官会聊点什么呢？聊自己有多么能耐，聊自己原来的业绩有多么的突出，还是说聊自己的工作有多么的兢兢业业，有多么的勤奋呢？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要和大家来说说面试的时候，除了说自己有多么聪明，也不要忘了把努力也捎上。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贾杰你好。 香露你好，大家好。 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啊？伦敦城市大学的一位教授啊，做了一个研究，做了三个试验，两个呢是模拟面试，还有一个是模拟约会啊。那么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模拟那个面试官，或者是说被约会的那个人，也就是说是倾听者，听别人怎么说。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角色呢就是分享者，也就是去找工作的人，想去追求别人的那个人。给这些面试者的一个任务呢，就是说你一定要让对方留下好的印象。那最后呢，这三个结果啊都是同样的，就是不管是在面试啊还是在约会啊，这些分享者呢都过于强调自己的天赋和成就，而特别少的分享自己的努力。所以有研究者提出，你们在面试的时候呢要两者兼顾。为什么呢？因为人们过于关注聪明才智，才会谈论一些让他们看起来很聪明的事情。但是努力的人其实也很可爱，过于强调自己的天赋，你会让别人听上去认为你很傲慢。另外呢，努力呢也意味着辛苦和刻苦，会让你变得更加人性化和接地气。哎，不然贾杰，你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些实验的环境？有没有这种就是别人想给你一个好印象，过分的强调自己的一些能耐什么的？ 也有过，因为我们每年会面试一些咨询师或者培训师。那很多人呢可能为了留下好印象，就会不断的给我们强调他做过多少个案，他做过多少培训。但其实呢我们也是真的要会看到，因为当下的任何一个行业，我们知道知识的保鲜期越来越短。那其实再培训和再学习在任何的职业中都是一个常事。所以其实呢，面试官呢，他不仅要看你过往的这些事情，他其实证明你有什么样的潜质，或者说你的知识储备，或者说你之前的经验，他其实更愿意看到说你将来加入我的组织之后，我们能不能一起去克服困难，面对一些新的挑战。 以前我们在写简历的时候啊，别人都教我们说你要把一些能够反映你 辉煌的 能力的东西写上去，是吧？ 对， 你写的这些呢要和这家公司所招聘的项目对应。 对， 那其实都是在强调我们的能力。 是， 因为现在呢，简历呢基本上就是四个部分了。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基本信息，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考虑的就是你的受教育背景，也就是说你学过什么。那第三个部分展示的就是你会做什么，这就是你的实践能力和工作经验。那第四个部分呢，往往会被大家忽略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品质特点。那不妨在这个品质特点里边，就把你那种比较努力啊、有责任心啊、非常忠诚啊、愿意面对挑战啊这些特点能够强化出来。其实呢，就是在面试官筛选的时候说，有同样背景和同样能力的人，我们会考虑有如下这些品质的人，我们可能预期他在将来工作中的这种状态会更好。 哎，很多朋友的简历啊，最后都会写，我吃苦能力强，人际关系好， 对， 是吧？善于接受挑战， 善良，什么这种。 对对对。但是很多的面试官说，这些我们从来不看，啊，写了也不看，不如不写。那实际上，贾杰，你刚才的说法是这一块还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么结合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实验，这一块你可能要表达出来。 对。 就是你人际关系有多么好啊，你多么努力的去获得原来的那些成绩， 是 你要让对方知道。 就算是对方在问你的那些教育背景，比如说，哎，我看到，就像清华大学的很多学生，那他的简历里就写到说，哎，我看到你在，大二的时候或者大三的时候就以第一作者发表了什么什么样的文章，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那这个就像刚才那个实验提到的说，你除了强调你的天赋兴趣以外，你一定要给他分享一点说，在这个过程中可能遇到了哪些挑战，我经过了什么样的努力，这样就可以间接的折射出说，你有那种坚韧不拔或者勇于进取的精神。 来来来，我们模拟一下好不好？现在呢，贾老师要面试我了啊，我非常想得到他们公司的一个什么研究岗位啊，来开始。 那我就会说，香露啊，我想知道，你之前提到过说你新接手的一个节目，从一开始完全不知道怎么入手，到后来把它做成了台里边最好的一个节目。我想知道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完成这个挑战的。 我就看了国外同类型的节目，看了半年。 那这半年的过程中你都付出了哪些努力呢？ 我眼睛特别不好了，现在。 就是当你眼睛特别不好的时候，你是如何鼓励自己坚持下去的？ 我说，如果不看下去，我就没有工作了。 也就是说，其实生存威胁一直成为你前进的动力，是这样吗？ 我觉得这个节目太好看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做出来，挺遗憾的，必须要向他们学习。我觉得让我找到了当年就是为什么要学习这个专业，为什么要从事这个职业的那种兴奋感。 那面试官可能还会问说，中间有没有过要放弃的念头或者想法？ 有啊，这个孩子在哭，是吧？老婆在闹。 那个时候又是什么支撑你去坚持下去的？ 我觉得节目一定要创新。如果不创新的话呢，你工作就没有太多的这个成就感了。此外呢，作为听众来说的话呢，他也会对这个节目有更多的审美疲劳。所以我认为应该有这样的一种职业使命感，而不是原地踏步踏。 所以这个使命感就可能会打动面试官 啊。是吧？ 对， 你看看，这是我瞎编的。 所以很多时候面试的问题，他其实除了你表面呈现的这些之外，他更多的在看预知嘛。就是你未来的这个品质会不会发挥作用。 好啊，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就是一个实验啊，表明大家更多的都会说自己原来的成绩、原来的天赋啊，往往忽略了你是怎么达到这些成绩的。 是， 也许在那些学霸看来，他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我想他也一定有他努力和在意的时候，有他专注的时候。 是。 那么作为大部分的普通人啊，你和我来说的的话呢，那我们怎么去辛辛苦苦的获得一个奖项，拿到一个成绩，这些你可以让面试官了解一二。 对，就是你描述你的这些成就的时候，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克服挑战和困难的。这样呢就可以让面试官捕捉到更多关于你的信息。 对，当然还有一些啊，有人说啊，我为了这个项目我爸病危我都没回去啊，为了这个项目我孩子啊我三年都没有见到他了。啊，这看似是一种个人付出和牺牲啊， 是， 但是未必会在面试官那里 收到好的效果，这还得看企业文化吧。 这个就受到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影响， 嗯， 就是你更多的强调你的个人品质， 嗯， 而不要去涉及太多的这种社会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底线， 嗯 嗯，因为那样就有可能有新的风险。 有风险， 对，就是你可以展现你坚韧不拔、吃苦、永远前进、追求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但是你涉及到这种牺牲和选择的这种问题，我觉得你还是慎重一些比较好。 就是你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引发社会讨论的话， 对 啊，有争议的话，那么你还是有所保留吧。 因为如果你面前的这个来访者正好他是一个孩子半岁然后来上班的 HR 总监呢， 对， 他听到你这样可能就会愤怒， 就你们的价值观不合、三观不合、气场不对的话， 是的， 即使你多么优秀也很努力。 对，因为面临这种家庭角色冲突的时候，面试官可能更希望听到你是如何平衡和兼顾的。 另外面试官他也是人，如果你的某种价值观挑战了他 的 价值观的话，他为什么要招一个老跟他 作 对 的 人？ 对，就会适得其反嘛。是 的， 这样。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我们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说，我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为部门主管，但是现在我遇到的问题就是业绩总是不行。老板说你的团队凝聚力差，还问我到底能不能够胜任主管的职位。我呢也想过各种办法，但是呢让我倍感无力的是，下面的人总是无动于衷，不论我说什么有什么样的指令，他们永远都是面带微笑客气的回复好的，然后依然我行我素。而我上面的领导呢又是特别强势的那一种，每次开会呢大家呢表面上都答应，私底下呢依然是不买单。所以呢我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业绩不达标啊，领导就会拿我试问，我感觉自己啊很压抑啊，感觉自己在中间受夹板气，这该怎么办呢？ 首先呢我要明确的就是说，你是如何在那一群里边脱颖而出的。 嗯， 你觉得老板看重的是你的哪些品质和特点？ 我觉得他们这一块啊是业绩导向的， 也就是说我们追求的是结果。 对，那也许是他个人 是 完成了， 就是谁 的 业绩更好那谁就胜出，就像学而优则仕一样，对吧？我的技术更好那你就被升级为主管， 就像那个房产中介一样，你的 销 售 量 最多你就当这个店的店长。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反过来就问一下，你是只可以去管理这群人，还是你可以招新人并且把这些不服从管理的人淘汰掉？ 嗯， 就你有没有这个权限，对吧？如果有，你就可以去招拥有你这样特质的人。 如果你还招不来呢，又要用这些人呢？ 对，我们就说第二种嘛。如果要是招不来又要用这些人呢，那你就可以，你既可以是这里的处理不好就是夹板气，但是处理的好了你就可以成为润滑油，对吧？你比如说第一个，那领导肯定对你的这个整个部门有这个业绩要求，对吧？ 对， 那你就要跟他们利益同享， 那就分解呗。 对，就是利益分解嘛，因为他们不关注你是怎么管他们的，表面微笑表面答应，但是背后依然不听，那前提就是你总有打动他们的东西， 嗯， 对吧？哎，就是可以把利益分享。那第二种呢就是说要求老板给你一定的权限， 谁不听话谁走人。 对，就是与绩效和这种管理挂钩，如果你没有这个权限的话，其实你这就不叫管理，你仅仅是一个上传下达。 是，就凭什么团队业绩完不成你走人，下面的人不走？ 对啊，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老板，你既然要给我权利，那我就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反过来，你既然要让我承担这个责任，你必须给我权利，否则的话我们说使之以利动之以情，既没有利又没有情，那你拿什么驱力来管这些人啊？ 也许是他不会用这个权利。 对，也有可能 是吧。 对， 所以他总是跟员工呢开会呀、发出指令啊，但是大家很客气，很这个面带微笑的回复好的，就大家没有觉得你说的话 对他们有多大的刺激， 没有力量，是吧？ 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也许他刚刚上来的时候呢，有一种人呢，就是说我期待我管理的人应该像我一样对自己负责，对团队负责。 这往往就是那种责任心很强的， 对， 很敬业的，业务能力又很强的人。 但这个时候他可能忽略了每个人其实来这里的目的有可能不一样， 嗯， 那你就没有办法说期待人人像你一样。那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组织管理学里面要求有这种增强系统，或者叫奖惩机制，对吧，或者叫激励机制，它就是这样前提下设置的，甭管你是因为什么目的来的，我们都有一个单一的目标来做管理， 嗯， 对吧，哎，你的业绩在多长时间内如果达不到，那我们必须淘汰出局， 嗯 嗯，而且我有权利根据我的这种管理特点招收认同我管理方式的人。 现在感觉呢就是有点像吃大锅饭的感觉， 是 是吧，大家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各自为政嘛，它其实就是各自为政， 嗯，我觉得你可以跟这个地产中介好好学习一下啊，他们是早上有晨会啊，晚上呢有 总结， 总结不叫晚会是吧，他们其实还是有任务分解，有内部激励奖惩， 对， 啊，有责任排名的， 很明确的 是吧， 对， 说本月谁的这个租房量是最多的啊，本月谁卖出了一套房子，有实实在在的这种考评是吧， 嗯， 招一个员工就给你几个月的这种无责任底薪啊， 连续几个月不出单那可能你就要走人， 对， 嗯， 是，但如果说整个行业都不行的话， 嗯， 如果说现在整个行业都处在调整的阶段，你们这个部门就是不出业绩， 嗯， 大家也是，心猿意马了， 嗯，那这个时候就是老板个人的一个规划和决定了， 嗯， 对吧？我要不要跟大家共度难关， 嗯， 先养着这群人， 嗯， 或者说是，哎呀，我如果随时要调整我的产业结构和方向，那就允许大家可以去自由的流失， 嗯 嗯， 是。咱退一万步讲啊，你因为表现优异被提拔为部门主管，那你可以不当这个主管， 嗯， 你不当这个主管，你觉得你们领导还会找到更合适的人吗？对不对？ 对， 领导说你到底能不能够胜任，那潜台词呢就是说有人能胜任，还是说还是希望我能够胜任， 嗯，那这个呢就我们说从最坏的结果来讲，就是说既然有可能不去做这个事情， 嗯， 那么你就不妨借这个机会把所有你能想到的管理模式都用一用， 都试一次， 就拿他们练手嘛，就算锻炼了你的这种管理能力了， 嗯， 你不妨观察一下，比如说别的店别的部门同样是面临这种特点的人，那些人又是怎样搞定他们的， 嗯 嗯，那这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 就反正你本身就是一个孙悟空， 就 他 说死马当作活马医嘛，对吧，你不妨在这里边学习一下，拿他们练练手 啊， 嗯， 你当不了唐僧你还是孙悟空， 嗯，对， 嗯，你管不了他们，那你个人业绩还是很突出，你要挣的钱也还挺多， 嗯 啊，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底线已经考虑到了， 是， 那么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压 力了，也就无所顾忌了， 无所谓了嘛， 对， 是吧， 嗯， 而反而有所谓的是谁呀，啊，是老板，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分开来看，就是当了主管之后这个职位是不是有特定的奖金或者说别的利益，对吧，如果有那就说明你受的那个气是值得的， 嗯， 因为雇你来有可能就是受气的嘛， 嗯， 对， 就是让你来学习的， 对，就是让你和在老板和员工之间有你作为一个缓冲，对吧， 嗯， 作为一个缓冲地，对吧，然后呢来让这个组织更加的很好的去运营， 嗯，是， 就看你怎么看待了 啊。这个问题啊我们说的稍微多一点啊，其实呢很多人都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原来是一名优秀员工， 大家都是同事， 对，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 这就是角色的一个转换， 是是，很多人也是在这个领域的初期啊，嗯，遇到一些问题啊， 对， 你看他的战斗力很强，于是被提拔为领导了， 对， 但是他现在的管理能力似乎还是不够的，你有没有把你的战斗力传授给这些员工，还是说只是跟他们发号施令，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你做事做得很好，你要让大家学呀，你要带着大家一起做呀， 对， 嗯， 而且是不是大家认同或者合适的那种模式， 对， 就最终你是管理目标导向还是以让他们像你一样为导向， 嗯， 这也是很多刚刚由下级荣升为上级之后可能面临一个角色定位上的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保证组织的目标，而不是把大家培养成之前的你， 不仅仅是让你去管人，而是应该让你去带人， 带大家成长， 嗯，此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他原来是普通议员，现在成主管了， 嗯， 那也就是说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 就身份发生变化了， 你和他们原来处的怎么样啊？ 对，大家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嗯， 对， 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 领导的艺术吧。 是，比如说上台之后要跟大家说清楚，对吧？哎，我这个也是公司的一个选择，对吧？那既然 不想啊， 对，既然到这儿了呢，我们还是大家一块儿挣钱，对吧？一块儿完成这个事情，对吧？ 对， 那可能我的权限就是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去向领导争取我们的一些更好的权益，我们共同完成这个部门的工作。 一个新领导上任的时候呢，你的服务姿态还是要做足的。 是 啊，而且这种姿态呢是要从始至终都要保留的。 对， 而不是马上就是位高权重啊，高高在上那种 感觉，跟大家拉开距离啊， 是 这种的。 是是是， 嗯， 哎，所以如果说一开始大家会认为你在摆姿态的话，那么如果时间长了，大家会相信啊，你跟大家的心是在一起的。 对 啊，这种姿态也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嗯 啊，没关系哈，初来乍到嘛，刚当领导， 慢慢来， 总有个适应的过程嘛。 彷徨在职业生涯的十字街头，我该何去何从？为什么我永远赶不上别人的脚步？ 不要这样啦，你远比自己想象的要优秀。 努力，不给未来的你留下遗憾。 选择，不错过未来发展的方向。 做个聪明勤奋的职场人，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也是吐槽自己的老板。他说，我觉得老板总有一种很奇怪的认知，认为员工就必须像自己一样为公司尽心尽力，但问题是员工不是你啊，老板一再插手甚至干涉我们的生活界限，恨不得我们一天24小时全都塞满，让我们用工作文档方案汇报填满自己的每一天，不要有恋爱，不要去社交，不要去玩，更不要陪伴家人，请问我该怎么办？这老板的手伸得比较长。 一般这种呢，我们就是建议尽快辞职。 这个建议很干脆。 因为这样的老板只能通过高离职率来让他反思自己的管理模式。 嗯，老板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 对，这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管理理念。老板可能是一种打了鸡血的，或者我们称为偏执加自恋的这样的一个人，对吧？因为他说的那些理由也无可辩驳，因为他有可能会洗脑嘛。啊，你就是应该努力，一切都不顾，然后最终能够成功。那其实很多人现在不认同这种职业价值观，他们会认为我工作是为了让我更好的生活，如果我这些都牺牲了，我工作有什么意义？对吧？就像为什么现在大学毕业或者博士毕业他们就缓就业，我们现在有这样一个词语，就是说，哎，为什么人们在不断的挑工作，最终说，哎，我不着急就业？那其实我们知道，到这个时代，大多数的青年人他不再需要用工作来谋生，而且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你看这几年我们国家的就业率逐渐的，你像2018年的就业蓝皮书就会说，大学生毕业生的就业率由之前的90%逐渐降到了77%，就是接纳全职工作的只有77%，然后呢有10%的人选择了去进修，然后剩下的这些人呢大多数就是进入了一个目标不明确或者说是缓就业慢就业的这种状态。所以老板也应该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些人离了你就活不了了，对吧？因为这已经不再是那个时代了，他应该真正的认清楚他的员工究竟是来干什么的，对吧？所以呢，那你会发现说，如果他一旦触碰了这么多的底线，对吧？不允许你陪家人，不允许你正常休息，每天恨不得24小时把你绑在公司，那很快人们就会大量的去离职。 所以你该怎么办？你看看之前发生了什么，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啊，什么时候人们就可以像你一样呢？你把利益跟大家均分。 换句话说，你钱到位也行。 你既然让我24小时待命，你是不是买了我24小时的精力？所以最可怕的就是我只付你8小时的工资，但是呢，我希望你24小时为我卖命，凭什么呀？ 对，当然也不能说这个24小时这么极端，也不能够说这8小时啊 就这么明确， 这么的这个严丝合缝，是吧？多少员工还是要有一点奉献精神，是吧？因为你毕竟还是要和公司共成长嘛， 对 吧？但是这个奉献还也是有个度的， 对，有个界限， 是吧？员工如果说一定要把工作和生活划得那么清的话，也不现实， 对。 咱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还是摆在这儿啊。 是， 大家有的时候呢还是会用一些闲暇时间来思考或者是来处理公务，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啊可能也都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没有说像西方那样啊，就是说个人的生活隐私和社会 完全是分开的， 公共啊分得特别细啊，没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当中呢，大家还得要去忍受就是工作和生活的一些交集的地方，但是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的意思也是这样啊，如果你改变不了老板的话呢，至少你可以改变下一个单位。 就像我们这几年你看这个大专毕业的，就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的，2018年的那个蓝皮书里就显示说，他们平均半年内的离职率就达到了46% 啊，非常高，就是有将近一半的人半年就换工作了。 对，而且对于95后的人来说，在连续3年内，因为我们调研了2014年到2017年，连续3年内毕业生的离职率，本科生的这个平均雇主数是1.2到1.6，然后呢，专科生呢基本上都是在2.2以上。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都会在平均至少一年换一份工作，也就是说从这个时代开始35周岁之前都是在探索。所以呢，为什么我当时说，我说哎，为什么这个离职率这么高啊，然后呢很多这个行业内的人就给我解释说，就是因为有了高离职率，企业家才在反思自己的管理问题，你看现在他们的待遇也会越来越好，对吧，然后呢这种制度也会越来越完善，就是因为高离职率反过来促使我们的这种管理不断的在完善， 所以说人才市场确实也是和雇主市场 双向 进行这种博弈啊。 对， 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下面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那些名校毕业生他们毕业和择业的纠结，稍后见。 爸，您这是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派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派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派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派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派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 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我们的嘉宾是职业生涯的咨询师贾杰。贾杰你好。 你好香露。 贾杰经常到各大高校去给老师和高校的同学们做咨询啊， 对， 其中就有很多的名校。 嗯， 原来我们说啊，大学生是住在象牙塔里的啊，是在金字塔尖上的人才。那现在呢，大学生已经很多了。 嗯， 那什么是象牙塔？什么是金字塔尖呢？可能就是某些顶尖的学校。 嗯 啊，比如说中国排名前5的、前10的。那么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一般会被人认为是什么呢？学霸。 嗯 啊，天才， 社会精英， 精英等等。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啊，贾老师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啊。贾老师经常去北京的排名前一二的大学进行这个谈心和同学们啊。 嗯， 哎，他有一些发现，他有一些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那些名校毕业生他们毕业和择业的纠结。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那些名校毕业生难道真的是非常轻松吗？ 首先呢，我们也知道说小有小的好处，大有大的难处，这自古都是这个样子的。首先第一个呢，这些名校的学生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对吧？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落差更难接受，对吧？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普通学校的毕业生的话，我们就会认为，哎呀，差不多有个4-5千块钱就可以了， 对， 对吧？因为我们从高考那一刻就给自己一些社会定位了。 高考我就考了300-400分呢， 对，我就觉得差不多可以了，对吧？像我这样的，但是呢，那名校毕业生呢，他可能在就业过程中，他本身对自己的期待就会很高，那比如说他说啊，我在大学期间就做过很多的这种科研，参加过国家的很多的重点项目，然后呢，我的导师又是什么？什么业内的排名前面的牛人，对吧？啊，居然给我的工资这么低，或者说居然我们的工资是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落差的心理。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更多的就要让他调整心态，接纳现实，说甭管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甭管你拥有什么样的潜能和特质，在当企业还没有看见之前，其实你们又重新到了一个起跑线上。这是一个心理落差的问题。 就换句话说啊，他们的薪水也不像大家想象的 那么高， 都有那么高。 对，就是这个名校毕业，他会给你一个身份， 可能在你就是本身可选择的这些机会里边，可能跟别人就不一样了。 那换句话说，就是这些名校的毕业生的薪金有一部分是被平均了，因为我们前段时间看了一个调查，就是说哪些学校毕业的同学薪金是比较高的啊？像北大清华他们都是排在前面的，排在最前面的， 他那个平均呢有一个现象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很多知名的企业只去他们那儿招人，他不去别的学校招人，也就是他本身面临的选择平台跟我们就不一样。那那些企业呢，他是不会做横向比较的，比如说很多企业他就不去普通学校去招生，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没有横向比较的时候，他给出的薪资跟别的也就不再去挂钩。你比如说我是世界500强的企业， 那他们给的就要高啊， 比其他的要高，对吧？ 对啊。 但是他的起步并没有说我们预知的那么高，他可能起步稍微高一点，但是他也是需要你在工作之后慢慢的给你去加，或者是通过绩效来体现的。 换句话说，就是和这些大学生的预期相比， 对， 是有一定的落差。 对，大学生可能会认为说，我带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就应该从一开始就高，但是企业毕竟是企业，企业说你名校的身份只会告诉我你获得了一个进门的卡，但是你，我还是要看你进来之后的表现再给你二次定价 啊。我这么理解吧，就比如说某些顶尖的公司就去这些学校招人， 对 啊，别的人呢可能就给5000，到这儿能给8000，但是他们想我要拿15000， 是，就是这样。 那还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专业本身就在收入上面、就业难易上面就不平均，所以这些名校的毕业生尽管薪酬都排在前面，但是他们学校内部也是贫富差距， 对，行业差距还是很大的， 是吧？ 你就像热门的比如说电子商务啊、互联网啊，这些的薪资待遇就相对高一点，就是跟计算机啊、通讯技术这些相关的，那比如说传统的什么能源行业啊、石油啊、 这不行 机械啊，这些就会相对少一点 啊。 一直从2015年到今年的2018年，因为我们每个季度都会有一个就业景气指数专业行业比较，那就会发现连续3到4年排在前五位的一直就是互联网、计算机技术、金融等等这些，那一直垫底的就是咱们传统的这些石油啊、能源啊、机械啊，还有这种财务会计啊，这些工作。 但是如果有名校光环加持的话，也不影响他们换专业换行业吧？ 这个更多的就是表现在你的第一轮面试，你会有更好的选择权。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贾杰也接触到了不少个案啊，他们也是来自于名校的啊，这些毕业生同学啊，他们都有哪些具体的问题啊？ 比如说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大家想不到的，就算是特别有名的咱们顶尖的这些学校， 顶尖 他们也存在着毕业困难的问题。 是挂科呀，还是论文写不了？ 有挂科，有论文不能通过，也有因为自己的自控力的低，然后呢不能够完成的。 哦， 比如说，我在某个学院带过他一年的职业心理学的课，那结果发现，在那一年找我来咨询的，比如说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然后你会发现呢，那个班上只有40个孩子，就有6个孩子延期毕业。 才40个就有6个， 对，也就是说你看这个比例，就大家可能之前想象的，哇，能考上这些学校的孩子应该都是，就像刚才香露说，都是精英，对吧？那其实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很多时候能考上名校，可能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的是他在大学之前学习很扎实，学习基础很好，但不代表说他在大学这4年就一定能够表现得比同龄人更好。那我们经常说智商呀，可能聪明啊，在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但是呢他还是要拼自控力和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他们也依然有很多毕业困难的人 啊。 但是后来我也走访过其他的学校，说这个比例也差不多，就差不多100个孩子里边可能有5%到10%的孩子真的面临着延期甚至是肄业 啊。我们分开来说啊，这个如果是挂科的话啊， 应该不是他们智商不够用吧？ 是的，一般呢，就是这种名校挂科的原因就是，他们往往给我的解释说，老师，我过于轻敌。 过于轻敌就是说 对这个课程对这个课程的难易度判断有失误，就是以前可能认为说哦，我只需要看一看，我只需要到时候临时抱佛脚好像就可以过了， 原来都是这么过来的。 对，但是后来发现说，你比如说一些课程，你现在我们都引进一些外国的国外的这种教育方式，就是说除了学期末的考试之外，还要平时教各种心得体会啊，小论文啊，然后自己的这种学习收获呀、 我们也是这么过来的。 对，后来他们就发现说哦，原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啊。 你知道这两天就接触的三个案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他选择了直博，但是到博士之后发现 选择了直博， 对，就是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在学校直播，他选择了直播之后发现说有很多的基础课他根本就没有学过，但是这个时候他就过来决策说，老师，我又退回来继续读硕士呢，还是说我就直接本科肄业，然后呢我去找工作。那这个呢，我就当初就问他说，那你在选择直播的时候有没有去调研你必须完成的这些事情呢？他说没有，这显然就是一个信息偏差带来的这种决策失误， 太轻敌。 对，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是这个语言文学类专业的，结果呢他以前认为论文嘛，到时候就看一看，抄一抄，粘贴一下就可以了。结果发现呢，他们这个老师就会特别的严谨，老师呢就是说，首先你在这个论文里边我给你看的这些最新的文献根本没有体现。那第二个呢，我确定的一些知识点和革新的部分你也没有，那显然就后来那个老师就逼问他说，你老实告诉我你用了多长时间写论文，然后那个孩子说一个星期，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就明确的告诉他说，那我现在告诉你论文通过不了，你必须延期毕业。那这个孩子当然他很失落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真的是不能够去糊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的时间都用来干嘛了？他说玩桌游，然后呢打桥牌，然后谈女朋友，走亲戚，就等等这些时间。我说 都浪费在了美好的事情上。 我说那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没有想你的论文？他说当时我也想了，一个星期应该就可以了呀。这就是反而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智商这种自信心过高的时候呢，他可能面临的现实的这种打击可能更大。 听众朋友，我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绝大部分不是名校毕业的，对吧？啊，就冲他们这样，咱们以龟兔赛跑的精神也一定能够在职场当中打败他们。 对，所以今年开学我就不断的给他们强调说，能力乘以意志力才等于绩效。 对，当然啊，话说回来，这只是一部分名校当中或者一少部分名校当中的毕业生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有问题的才来咨询我嘛。 绝大部分还是很优秀的，又有能力有毅力的啊。 对， 所以不能轻敌， 就我们要望其项背的那种。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他们的选择相对更多一些所以他们面临的决策和纠结也就更大。 这倒是可以理解。 因为这些名校毕业的孩子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师我不能输， 他们也会比较。 对，他说我不能输，就是很多人来了说，老师你看我可以进这个国际组织，我也可以回家乡进这个，就是去从政，进公务员系统，然后我也可以去国家特别重点实验室去工作。老师我现在就是想让你告诉我，选择这个是不是最后不亏。 就是每一个都想获得， 就是要把这个好钢，就是当他真的是一块好钢的时候，他就特别希望这个钢能用在刀刃上。 我怎么觉得有一点像人说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种感觉啊，就是不能吃亏，可是人生是吧，是你 不 想吃亏就不能吃亏的 吗？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对他们的引导就是我们来跳高一个层面来思考，无论是去国际组织，还是去科研单位，还是加入公务员系统，这一辈子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般会有一些相应的工具，比如让他来选择人生价值清单里边最看重的三个选项，或者有一个量表叫做我喜欢的生活方式，那里边要有20多个选项，让他来想象未来10年之后， 如果能实现理想的生活状态，这些价值的排序是什么？因为把这个评分标准拿出来之后，他再来对这些目标和路径进行选择的时候，他就能说服自己了。就是我一旦知道我要什么，那对这些路径的比较就会有一个参照。就像我们早上要上班一样，门口有三趟公交，各有千秋，对吧？有的有 WiFi， 有的有空调，有的收费高，有的收费低。那所有人都会问的是，你要去哪儿？当你知道目标的时候，你对这些路径的比较才有意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比较路径的这种优劣，然后呢，更多的是先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先了解自己吧。是吧？通过了解自己，然后再选择职业发展的方向。 对，就是结果导向。 那么其实就算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选择，也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路径， 是， 而不是盲目的去选择。当然盲目的选择在你年轻的时候呢也是一种试错嘛。 对，开放的尝试嘛， 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还有一个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环境压力。你比如刚才我们可能提到说，哎，有5%到10%的孩子毕业困难，但是大多数，比如说有40%的孩子，真的是能够让你重新对智商有一个新的定义 啊。 你比如说前两天他们发给我的就是今年评优的那些名单。 评优指的是优秀毕业生， 就是、国家奖学金，或者说是特定的名人奖学金。那我就看到，就是凡是进入这个评奖名单的，你随便拿出一个成绩单，无论他是大一的还是大四的，成绩单上基本上只有两个数字，就是198。 哦，都这么优秀。 就会刷新你对学习成绩的重新定义。那之前我就问一个小孩，我说他是学物理的，我说那些高数的那些科目你是怎么都得100分的呀？ 这还是顶尖大学的试卷啊。 对对对。然后呢，那个孩子就跟我说，他说老师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大学三年在图书馆借了400本书，有200本是英文原版的数学文献。他说我们高数的那个题呢，老师只要求做 A 组的，然后后面 B 组和 C 组是有能力的去做的。他说我都找到了 C 组的原题在哪里， 就是附加题他都做完了。 然后呢，我就很就是很智障的问人家说，那你考试的时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他说我一般就会用一半时间把题做完之后，用另一半时间来分析老师出题的意图。 这个人才正是国家紧需的人才。 对对对，所以我一般就说，我看完那些毕业困难的，我就开始担忧我们国家的未来。但是我看完这些孩子，我就觉得说，想开点吧，一定有精英在承担社会责任，咱们凑个数就行了。 就是，天塌下来还有姚明顶着。 对对对，我就经常说，我说，我们能接纳，我们就是个普通人。 我觉得把自己做好就行了，是吧？每个人呢，他都有他的使命和责任。 对，当然说现在有句话叫做，有时候你不得不想开，因为你无能为力。所以你看那些孩子就会面临环境压力。环境压力就是说，可能你拼尽全力还不如别人随便搞搞。这就是有一部分孩子来咨询的原因，就是似乎他眼里都是学神，还不是学霸。就是学霸和学神的区别，就是学霸是努力程度高，成绩也高。学神是什么呀？努力成绩低，成绩还高的。这他说，我看到他每天都在打球、轮滑、参加什么校园歌手大赛，然后呢，各种搞时装周。对吧，有些女生 就该玩也玩了， 对， 该学也学了、 就是、对，该玩的特别多。然后呢，人家礼拜六礼拜天都是去参加各种社会实践，寒暑假都是去参加国外的夏令营什么这些访问活动，结果人家的成绩全是这种满分。他说 还拿奖学金。 对，这就是对自己的打击特别大，就是他的自信心就会受到挫败。 那我只能跟他拼颜值了。但如果他长得还好看。 所以曾经有个小孩就跟我说，他说那些又有钱长得又好看学习还比我好的人都在我的面前，那我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哎呀，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是你啊，跟7个人在一起住，那么每天你要面临的就是 又好看， 刚才贾杰所说的那么多的挑战，你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强手如林， 对、 人家不费吹灰之力啊，就获得各种荣誉，拥有各种体验，迎来各种赞誉。而你呢，跟他们一比，硬件差一大截儿， 这样太扎心。 这个怎么来才能让我们更加淡定呢？我觉得只能比一项。 啊，佳姐，我认为只能比一项。 嗯，你说， 就是看谁活得久， 就比健康吗？ 看谁身体好， 拼健康吗？ 对， 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就要改变他们的这种就是 评价体系，是吧？ 对，评价体系，就是你的参照物可能要变一下， 嗯， 对吧？你之前的参照物可能就是你们县、你们市、你们那个学校，你可能是出类拔萃的。那你现在要知道，你们当时是在黄沙里边捡到你这颗金子，对吧？现在是在珠宝市场看你这颗金子，对吧？我们说背景信息变了。 嗯， 那你对自己的期待呢也要及时的调整。 嗯 嗯，就是高手过招和与智者同行，就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核心的一个价值观。 嗯 嗯，那你只要昨天和今天相比较你有一些进步，对吧？只要你和上个时间段比，你这个时间段已经在和上个时间段发生了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进步的体验， 嗯， 那你就是应该有自信心的。 对， 就是你的努力和付出是成正比的就可以了。 虽然我们这么说，但如果让我们回到当年，一定不会这么想， 因为毕竟年轻嘛， 年轻 就会气盛嘛。 是、嗯、而且他对于社会的了解也是有限的嘛。 是， 但是我们还得这么说，有朝一日人家也会明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咨询中就成了说绞尽脑汁的帮他发现闪光点 啊、嗯，就算你跟人比，这个学习不如人好，长相不如人帅， 嗯， 是吧？参加社会活动不如人多，但我觉得并不妨碍你和他们做朋友， 嗯， 是吧？ 嗯，他们可以成为你未来的资源。 哎，对，咱们这么比啊。比谁认识的牛人多，你肯定是最多的。 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对不对？你整个学校都是这么多的牛人，对吧？ 对。 哎，你身边的哥们儿、朋友、姐妹都是这么好的人，跟你关系又特别好。 嗯，你可以拼人缘吗？ 我就想到了谁啊？俞敏洪老师。 对对对， 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给他们打了多少年的水。 对对对， 任劳任怨，他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就像你说的那种跟别人比差一大截儿的人，说英语有口音， 哦，是这样吗？ 对，因为他来自那个农村嘛，是吧？也没有那么多的见识在当时，但是他就给人打水，所以 一心一意对别人好 啊，一心一意对别人好，我觉得这个是没有 办法比的，也是一种品质，对， 是吧？你说你学习很优秀什么的，但是你并不能够代表你能够对别人做很多好事， 任劳任怨、 奉献， 对， 这个和刚才所说的智商没有关系。 嗯， 那么在他。后来创办公司需要钱的时候，那些同学都给他打钱呀。 嗯，因为值得信任。 人家说的一句话，我就记得你给我们打了四年水。 对，嗯，这就是一定要，我们在智商上拼不过，我们就去拼情商。 嗯嗯，对。而且也许在你的智商达到一定高度，或者说在你未来的事业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一定是你的人品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是这样的。嗯 嗯，好。刚才是说到了这个 名校 毕业生的这种纠结啊，有这个论文的压力啊，有这个挂科的这个压力，也有这个职业选择的压力，也有这个薪金的这个压力，还有这个 环境带来的 啊，同学之间对比的这种压力啊。听完这些，大家会不会平衡一些？ 多亏没考上，是吧？ 另外呢，就是会不会还和他们自己的这种。专业的这个难易程度有关系，先不说这个就业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们这个专业要想毕业就很难。 对，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生命科学院他们毕业就非常的难。 嗯， 因为有很多东西它是不可控的。嗯，比如说我研究植物的，我一定要种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我研究药物学的，那一定要能够达到什么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是我研究这种DNA 啊，或者这种细胞生物学的呀，哎，能不能实现我之前的那个预期？ 对， 这个中间的不可控因素就太多了，而且它的实验周期特别的长。比如说研究植物的，那有的就要长一年，甚至是十多个月、十六个月、十八个月什么的，到时候弄不出来怎么办 啊？ 嗯，所以他们的这种毕业压力是一种，就是选择后的一种必然， 就是他们的实验是不可控的。 对， 而。这种不可控就带来他们毕业的不确定。 对，所以呢，有时候选择了这个之后呢，就压力特别大。那很多人呢，就是说，哎呀，我当初如果说是知道说这个不好毕业， 但是这个毕业迫切毕业又对我很重要的话，我可能就会选另一个方向。 嗯 嗯，这个也再一次提醒广大的家长和学生，要选专业还是要提前对这个专业的难易程度和他毕业的这种要求做一个充分的了解。 在目前还毕不了业，但是又面临着找工作的这种双重压力下，他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 就是暂时以你第二个学历的那个身份去找工作。比如说我博士没有办法毕业，我暂时就以硕士的这个角色去找工作，而硕士面临着一个毕业的延期，那我就暂时以本科生的这种身份去找工作。 嗯，但是你又不是应届生了。 对，其实它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虽然你的实验结果没有做出来，但实验室对你这种实验流程和科学研究方法的训练是在就业过程中会是一种优势的。 任何的经历都是宝贵的财富。 对， 即使你没有毕业。 对，即使你没有毕业。因为其实面试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哎，你今年博士还没有毕业，那你以硕士的这个身份进来的话，我想知道你这几年在实验室都参加了哪些项目，这些项目你们进展的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你获得了哪些东西，那那些严谨的训练它还是可以提高你的能力的。 嗯，书山有路勤为径啊，学海无涯苦作舟。 对，没有白吃的苦。确实是这样。 好，其实这个世界也是平等的。 对， 也许你在这个领域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很多，但是你在其他的领域你注定要去迎接很多的挑战。 是这样， 有很多的这种付出。 嗯， 非常谢谢今天贾杰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很多哈，我们所不了解到的哈，这些名校里毕业生的纠结和困惑，其实这只是他们人生的一小段。 对， 比起求学来说的话呢，我们生活还有更长的路需要他们去走去面对。 嗯， 也祝福大家能够一路走好。谢谢贾杰。 好，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接下来是北广购，朋友们明天再见。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